锵锵三人行，大家好，徐老师，哎，秀媛又从台湾来了。 文涛， 很久没见， 好久不见。 没注意我今天穿这衣服吗？ 有啊，我觉得突然眼睛一阵闪光，这样。 非让我穿。 烧包 不是烧包，他非让我穿，说这叫满城尽带黄金甲， 是有点那个， 像个锁子甲似的哈。哎，知道这电影的名字怎么来的吗？ 好像什么诗里边来的， 农民起义领袖。那个皇朝历史上的那个，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什么冲天香气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哎，我觉得这诗啊，挺有意思。你看他这种农民起义领袖啊，我花开后百花杀，我不禁想起啊，你像咱们过去有一个年代啊，那可真是百花肃杀呀，说是什么百花齐放，百花肃杀， 就留下样板戏。其他都完全没有。 哎，不像现在好了，现在自由，怎么忽悠都行。你瞧这个黄金甲，好家伙，过去咱说是，我觉得年头真不一样了。过去说什么梁启超啊、胡适啊这些人就鼓动风潮，造成时势。现在就是一大导演，就是忽悠社会潮流啊。 霍老师说这个片子其实大家都还蛮期待的，因为那个时候第一个是卡斯强，第二是你听到那个满城尽带黄金甲那个气势，就感觉他就端在那儿了嘛，然后又是大导演，然后又是花了巨资，有多少钱？3亿啊， 好像是， 是不是啊？所以你就会期待一个像这样的国际级的大片，你要呈现 啊。期待不行啊，现在是满城尽演黄金甲，其他片都不能上。全国的数字影院签一家，什么三峡好人，深圳我看报纸登了嘛，很多人在抱怨了，电影院其他片全抽掉呀，全部垄断，三峡好人就被迫改成胶片放映，因为数字影院不收，这叫满城尽演黄金甲，你没得选择。 这个是政策吗？ 对啊，他这个是商业合同，他说起来是商业合同，他说影院没办法唯利是图啊，觉得他很能卖座。 哎，这真叫我花开后百花杀。 对，我花开时百花杀， 这算不算垄断市场？ 那么有人现在这样投诉商城啊，那个另外一个片子就在投诉 刘德华他们演的那个， 对对，他们就在投诉。 不过这个徐老师说的未免有点这个严肃了，对吧？我也期待，我期待。其实我早看过这个电影，我当时我发现咱们老搞舆论的人呢，有时候现在我能感觉到这个舆论的脉搏。大概一两个月前，我就预测，我说这个电影放映的时候会引起一个什么呢？ 全国人民的性高潮。 性高潮。 是吧？ 对，没错，就是乳房。 以前有歌嘛，什么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性高潮。 是吧？好， 你没听过这样的歌啊？ 我这 新高潮，你们就听错了吗？新高潮， 我们不知道。 鼓动风潮造成时势，你不要徐老师，我觉得挺逗。不是他闷闷， 我说的掀起了大片的一个新高潮，听错了吗？ 没错， 完全在。 徐老师啊，私下里跟我说的话，他都不在电视上说，因为他特文雅，就你们台湾人说的闷骚型的。因为我觉得最逗的，就刚才他说，我昨天在网上看，有个观众说看黄金甲。从头到尾我下边都是硬的。 网友有这么一个网友。 但是 我说这真是性高潮。我倒没有，我跟你说就是。 他撇清，他不是那个有人领先的。 我倒没有。 哎， 你在撇清的时候其实大家会觉得你有障碍，你是什么地方不正常啊？ 我是有点不正常。淫者观之以成淫，圣者观之以成圣。 以前有整整一代人呢，就是有生理反应看电影啊，都是看一个最革命的电影叫列宁在1918。 那也是什么性高潮？ 它里边有一段天鹅湖，在那个时段，那一段天鹅湖啊，使得整整一代人的性启蒙就在那个时候。因为跟整个环境，而且呢，那个天鹅湖，我后来看过无数次天鹅湖，脑子里都想着那两个水兵啃鸡腿的那个样子，然后占领了一个什么城市，就是列宁在1918的那一个片段。所以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所以这跟电影没关系，这就是 是这个东西，就是社会主义性高潮啊，它是个话题。就我听一个芭蕾舞团的团长那天还给我感叹说，哎呀，我们倒是芭蕾舞现在很繁荣，但是现在看完芭蕾舞之后，我听出场的观众都在那数，就在天鹅湖到底是48条大腿呢还是56条大腿呢，他在数大腿。这个，所以这不是出于张导演本身的意料， 这是接收美学出了问题。 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这个观众的主观美学，你比如说那天他们问我看了什么感受，我说你们一定要去看看，我估计票房差不了哈，奶子赢你知道吗？为什么？ 怎么？ 奶子赢啊！ 为什么我脱口而出这个奶子赢？我后来想，我这词儿这个字源 要文雅一点，叫乳房。 从哪来？不是，我跟你说，秀媛，你也不知道北京的地名。我每天上班啊，我开着车，往往跟在一辆公共汽车后面。那辆公共汽车写的是从哪儿到哪儿呢？就是从菜户营到奶子房。 就那两个字吗？ 啊，就这两个字。后来人家老北京跟我解释，说没错，他就是这样。菜户营原来就是种菜的。 嗯。 奶子房。那个北京啊，你像皇宫里都是用奶妈啊，用好多奶妈。 对对 对, 对, 对。 奶子房确实是管理奶子的，就招奶妈啊，这种选出最好的奶妈，就奶子房。 可那个电影里边那些都是电影学院的学生吧？ 宫女演的那些角色，我很好奇。你刚刚说，其实这个可能不是张导演的本意，但是那个时候其实研究史实，唐朝的美女可能是那样。但是现在拍这个戏真不容易。你知道中国人的营养，我没有想到这么好哎。 嗯。 因为你 营养， 因为你知道现在用这个标准，其实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嘛，大家有个资 料。没错，人家是我们现在的。大陆人跟以前不同了，我们现在牛奶的摄入量啊，比以前多得多了。 但不是啊， 不不，他们我有个朋友看完以后，他概括了一句话，用的是现在流行的一句名言， 嗯， 瞧那白花花的一片。 好家伙， 好讨厌，真不是啦，人家说是因为现在那个国际的标准上来讲，其实是有一个比例数，因为东方人的身材它就是属于比较扁，然后比较平，然后比较就是比例上面是属于小只的嘛啊，但是国外的是 45% 以上都是西罩杯，然后东方人只有 5% 是西罩杯，就是我们所谓你要买内衣的时候啊，我如果这样比哈，大家不要觉得那个有点对不起啊，我们要比较嘛，就是说你在买那个时候， 我们要比较， 要罩杯的时候会有 A 罩杯是最普通的，就是基本上来讲、 acceptable 哈、对哈，然后 A B C D B 就是 beautiful 啊，那不错，这个讲法我可以接受，你就叫我 A 罩杯， 我不肯。 哎，秀媛，照你的研究，这个黄金甲里头这都属于什么罩杯的？ 我觉得是至少有 D plus， 对对对， 我跟你说，秀媛，就我当时看。我觉得为什么说银之观之以成银，圣之观之以成圣，可能我格调低下，但是我就发现啊，它是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你知道吗？确实是达到了一个 震撼的视觉效果， 视觉冲击力，那家伙上千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千个，那么多在那广场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你想这个东西，而且 震撼性，对， 而且真的就是说， 你又在帮他大做广告， 没错。 所以现在陷入了这么一种循环。我看一个报纸，不是我的观点，一个报纸的观点，就是说，很多人看这些所谓的大片，我其实不保留啊，但是呢，看完以后就骂，骂了呢，有更多人去看，有一点自虐的心态，就是寻找一种屈辱感， 就像逆向。 他们说，然后呢，在我这个是他说。 嗯， 然后余下来是我的想法，我觉得我们的人心当中有这种需要，有时候真的要寻找一点，就是一种自虐的快乐。比方说，我们有一个自虐的源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就是中国国家足球队。你去看中每次他只要有比赛，我一定去看，而且我都知道看完了以后我会很生气，很沮丧。可是我而且骂完一通，下次他跟什么比赛我还看。那现在大片我觉得跟足球的情况颇为相似。 徐老师讲的真是发人深省哈。不过咱们现在还是讲球，我们讲另一段。 哦哦，不不不 不，徐老师最近怎么进来新词儿？ 闷骚型。 这台香港就叫播的嘛。 没错，就是哎，秀媛你有经验，你比如说骑在马上，这玩意儿不能不怪我不欣赏演员。有句话，香港人有句话对女性有点不尊重了，叫粗话，说波大无脑。我觉得可以改一个字儿，就是波大无脸。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哈，就我的视线呢，它总是先到他这儿，才到他脸。 这说明是男的问题吧？ 不是，你不能怪我，就是 女生也会啊。 他很难，你不注意到他那个地方， 女生也会。 女生也会啊，你会看到，哎，你会惊讶说，哇，这么美，然后心里其实会有一种又嫉妒又羡慕的那种心情。 哎， 因为他很突出嘛，他第一个吸引你的就是那。 我跟你讨教的是技术性问题，秀媛。 技术性。 就是中国女人怎么能挤到这儿？好家伙，你感觉啊，一般我觉得中国女人是比较低的。 嗯， 他挤得好像恨不能从锁骨就开始了，他是怎么能达到这种技术？ 其实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在影剧圈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套方法，也就是说你为了要呈现在荧幕上面好看，尤其是穿晚礼服或者穿贴身的衣服的时候，女孩子啊，通常不管你是不是，你基本上有一点简单的发育的时候，你背后都会有肉嘛。 对， 就是你从腋下这个背后的部分， 哦，是从背后挪过来 往前拉，然后最好用的呢就是那种封箱子用的胶条。 那种黄色的那个土的，叫两毛钱撕一块。 哦，把背后的。 背后的肉都给你推到前面， 从那边，从这个腋下这里， 好吗？ 往前，往前，往前推、啊，嗯，然后就中间集中，然后再，因为你其实主要是露上面这一块，就是比较突出，锁骨一直到下面这一块， 对 对。 然后其实最重要是那个沟，就是两块挤在中间的那个沟、嗯，那个沟要好看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哎呀，你看那条沟，就深邃的不可见底的什么、哦，那个就是形容说它其实是很有料的。嗯、所以用那个胶条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原则是你可以把你的身形修瘦， 天哪，我跟你 说，第二个是可以把它挪大， 这可真叫夹皮沟了。这 但是女人是我们 台湾话叫是哪个戏里边的？ 这座山雕嘛，就住在夹皮沟里。 你不要一直挤好吗？ 我们去广告， 又没什么料，还拼命挤。 现在去一下夹皮的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我一点不夸张，就为什么说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啊？这个电影出现了一个也许是意想不到的，但我觉得它是意想到的，就是全社会网络报纸关于乳房的一个大讨论，甚至还超过了黄金姐。你比如我最近是大家就开始说了，大小咪咪多大才能算波霸，还有这个手感，什么有弹性的胸部最性感，还有人见巨，把那么多女明星现在这网上开始丈量当代女星的胸间距， 对， 胸间距啊，就是你说的 标准， 还有什么有的明星都出来贩卖经验了，说波神推挤半胸秘术，然后胸部挺拔靠双手，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家传中医美胸汤，而且那天我听一老人家还感叹呢，说现在这个见不着害羞的女孩子了，我现在真是有的那个妹妹出来就说，你看25岁大波波不下垂，怎么介绍经验？ 哎，不过这个事情真的让我有很大的这种感想。第一个是在台湾的现象，现在哦，就是你所有在新闻的版面上面看，如果那个妹妹是有胸的、有波的啊、哦，然后只要是露一个什么底裤的，她就可以上那种娱乐版或新闻版面的头条，说谁又走光啦、见底啦，然后你看那个内衣或者是乳晕若隐若现呢、啊，他就可以抄起一阵的风潮，然后这个人突然之间就红了，不管是走秀的价码、演戏的价码、唱歌的价码，轰就往上。但他有没有这个方面的实力，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让我这样的人就觉得没胸我就该死了，你知不知道？我就觉得 你还行， 哎，谢谢。刚刚你又努力了，反正跟你站一个什么戏份上。 你是想现在看我们节目的？假如是女的，会不会骂我们这样讨论？ 不会啊，因为其实这个是女性的心态，我们也觉得不平衡啊。难道真的所有的胸大的，它就是一定是一个标准的美吗？那但是我也常常跟我的朋友讲，比如说文涛，你认为什么样的胸型是美？你真的会第一个在乎女人的胸型吗？ 我不是， 你是吗，徐老师？ 我跟你讲，我对这个女人的这个胸啊，真是就是难舍难分的，就是也不是，就是我一往情深，我是这样。我昨天晚上很想，就是我跟乳房之间的关系，我一下子想到啊，断奶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给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断奶啊特别晚，你知道吗？就难舍难分。然后你知道我妈使的头一招就是紫药水，妈妈吐紫药水，我一吃，呸，这是什么东西？但是第二回更狠，给我吐辣椒水，就那样我是告别了乳房。打那之后呢？我其实我有一种感觉，现在啊，把一个器官单列出来比大小，其实我告诉你，真的说胸部特别伟大的女的哈，我会觉得尴尬。你比如咱一圈朋友聊天， 是吗？其实是 我跟你说，就跟看黄金甲的体会一样，就是说， 你 不是说我淫秽，而是说他那不是个不可忽视的一个几何形体，你就没办法看他的脸，你就躲。他就会分析、 哦、这样的话你就没办法看脸，太那个了，是吧？ 他容易分析。 像这次的黄金甲里面，就是那个网友上面，然后有特别一个记者去采访说周杰伦，说你跟 怎么周杰伦、啊、 周杰大的抖， 对对对、 嗯、就访问他的时候，就是说你跟巩俐对戏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他就说我都不敢看他。然后这个就是有一种，第一个是因为巩俐的身高比较高，然后他们那个服装的突出的效果、嗯、然后再加上你其实他是前辈嘛，对不对？然后就是很对、 嗯、伟大的 前辈，就是老师嘛，好，然后你就感觉上其实真的眼睛不敢正视，那个时候其实是尴尬。 用什么字比较好一点？胸、波、 乳房、 奶，还有什么？还有上身。 你哎，邱老师，你说这真有意思，我还琢磨到这点。当我们呢对一个东西表示忌讳、表示避讳的时候，我们往往啊对它的指称啊。扩大一个范围， 对， 比如说乳房觉得不太好听，我们说胸部 对吧？好比说你像咱们说下身下体脚趾头也算下身、 嗯、 但是呢你看谁都明白 特指 特指，而且我为什么讲这个， 对，脚趾头发炎不会跑去看医生说我下身出了问题， 对，我下体出了问题医生看看我下体生小妾了对，不是，我为什么想到这儿啊，我看的有限，说唐朝的时候确实是露胸对吧、嗯、但是我看的很多的唐朝的画，我会发现那个时候的观念啊不是这个碑，他画那个确实是个胸部，就是这儿是露到这儿，但是呢你看他的这个胸线条啊，它是这么一个平缓的，它是这么一个平缓的，这我估计这种特别突出这么一个俩馒头的会不会是一种西方的审美观念？ 马丹娜当初演唱会的时候，她就是做了两个非常突出的那个尖锥状的，然后在上面绑了两个小穗穗，记得吗、 嗯、 那套的衣服后来在网上拍卖还要卖了一个非常多的价钱，然后后来其实是那个 Janet Jackson，然后不是就是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妹妹不是在一个橄榄球的球赛上， 哎，有照片， 对对， 咱们看看 是不是这个也造成了一股话题， 那个比赛上说是据说是下好了套，你看这个咱不用打马赛克，因为他在那 上面有套子， 对对对，他做好了准备， 对， 哎， 就到后来接到很多投诉， 对这个事情引起 就在美国社会是不能容忍的吧， 为什么不能容忍呢，是因为他是对所有观众的， 没有 足球比赛嘛， 嗯， 他非没有分年龄， 嗯， 他如果分年龄的话，他某种程度他是完全允许的。 成年人是 OK。 我们现在这个电影的大问题是没有分级制， 哎， 所以这么多暴力啊、人性的黑暗啊，这应该最少最少要家长陪同才能看。目前这种商业运作、上下勾结这种做法，完全置广大青少年的精神利益于不顾。 我在一篇博客里也看到类似的这个观点，就是说现在就说你看这个大片哈。乱伦呐、啊，这种特别阴暗的东西， 应该有分级制， 然后这个有全裸的，有这个就差一个点的瞪出来的这种，在大屏幕上上几亿人看，但是呢，我们比如有些艺术片，你知道吗？剧情需要上个床或者谈搞点婚外恋，这个让你剪掉，这个叫导演让你剪掉，但是这个东西反而可以大光旗到这奶子镇。是不是？ 对， 矛盾嘛， 因为他背后可能有个意识形态需要，他如果这部片真像他计划的这样能达到十亿票房全世界，那就会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现在是有史以来投资最多的，将来可能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最多的。 嗯， 那这个中国片如果能打进所谓国际市场，那个很多人觉得跟我们在奥运会拿金牌有点相似，所以有一种走向全球化的一种盲目热情，可是隐含在背后，就像你们刚才讲了一大堆关于这个波的问题，其实是一种文化尴尬。我告诉你，我去法国巴黎的老索邦这个学校，你真叫人羡慕啊，他就大学的讲堂啊，他是全部是木头的，走廊大理石的，然后就老师在前面讲心理学，这个天花板上面全是裸体的，就是文艺复兴的很多画 啊、 嗯、 那就一大堆，你想这个学校的氛围就在这样当中、 嗯、 所以西方人他对人体的看法，他不是今天一天两天，他两千年从希腊到现在， 没错， 我们今天在那么短的一个时间，我们几千年不是这样的，你到尤其到清代宋代，你想宋以后根本是你要找大波，那都是工人的事情，对不对？男人关心女的那个时候都是脚啊，现在中国人是以前看脚的这种病态态度来看胸啊，这样胸怀祖国很大问题、啊、 所以卖点嘛，他卖的就是这俩点嘛，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嗯，哎，照我的感觉，这个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你知道吗？我觉得挺有意思哈。就据我的观察，真正有实力的这个大的哈，反而啊，他女性的衣服很有意思，反而往往表面上看不出来，你也不知道他藏哪儿去了。但是实际上就是心里有自信，他真大的这个不大明显，反而是那种经常那个假冒伪劣的那种，就是他衣服看上去特别大的，往往其实啊。很点儿， 不，秀媛，我问个问题了、 嗯， 女人如果身体天然的条件，会不会就会影响自己的性格？ 我觉得会耶。其实第一个就是，我觉得 在这种男性的这个社会氛围里边， 以前我小时候的教育的时候，爸爸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穿得太露，不能够显露你的特征，然后又小心很多的危险。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然后你现在像，尤其是我们做这个演艺事业的时候，大家都在争取很多的曝光机会，很多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 是以画面为取舍，那在这个时候你的竞争力其实就跟别人有的拼了，然后你就会在某些时候上其实会对你心理上产生我这个部分不行，所以我一定要从其他的地方我跟你拼了、 啊、 这个地方其实它就对你自己的身材上面，然后你的自信心会打一点折扣。 我有个朋友说过，我是没有这种感性经验，他交友比较多了、嗯、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女孩子对他好的程度跟他胸部的这个尺寸呢、啊、成反比的， 就是胸部越大的人越没感情，是这样子说吗？ 就越比较容易冷淡高傲，你够不上，而且脾气坏，而且不肯，就是说总而言之是成反比、啊、当然不要走到极端了，对不对、 哎、可是这 但是我 形状的分析个性也有关系 啊，形状这好说说。 我们有一个收集的调查，比如说像是你那个梨形的啊，就是属于这种人是很热爱，就追求爱情，但他对上床没有什么兴趣。还有所谓的西瓜型的呢，这个凤梨 西瓜， 对，西瓜是大 巨乳症吧？ 巨乳症， 对，就像这个、 西瓜怎么了？ 自卑啊，他有的时候他觉得他太大了， 反正 他其实就有的时候他会觉得是不是性冷感，他会觉得男人碰到我的时候反而会觉得很压抑啊， 他一直受伤害。 然后还有橘子型啊、柚子型啊，每一种个性他都有分析、嗯、那其实我觉得用这些形状来讲可能会有一些道理，像刚刚那个 Janet Jackson、 嗯、 你看他是属于什么型，他应该是属于柚子型， 柚子型， 然后 他 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属于比较就是性欲强，然后我不知道他的个性了啊，我只是说，然后他是很勇于表现自己，然后对于那种吸引异性的企图心是很强的。 这个审美观念真有意思，这人觉得什么好看，其实几十年就变了。你比如说我在古代的书里边我看哈，中国人没有特别强调这个东西，一般就有一个词儿，那字念什么呀？好像辣椒的椒啊，舒乳啊，还是娇乳啊？经常在古代小说里这么描写，而且中国古代人好像比较重视手感。就是说那个滑腻如纸啊，他比较注意这种触觉的这种东西， 要有弹性啊，所以现在做溢乳假奶都要做得很真呐、啊嗯、那个感觉。就是我之前去好像是紫禁城哪一个小部分有一个牌子，中间有一个圆洞，那我说这个洞怎么这么大，他说以前选奶妈就让奶能够放进这个洞， 奶的房 是不是 奶的房的门口，大门口肯定就是奶的房的大门口， 他说一定要养育下一代的皇子。